么戏我都听过，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。 这玩意儿特别嘛。 哎，真唱起来了。 哦，什么词儿？ 听说要吃炸酱面，怎奈手中无有钱，阎王捉切面铺啊，空旷。 这还一摞呢， 哪儿？我把脸盆掉地下了。 哎，你看看这过去嘛，侯先生这相声嘛，戏迷，哎，更多的年轻人不见得啊，不好这个，哎，不是，呦呵，一天到晚追小燕子、皇阿玛，那这未必，看你事在人为。哎，说两句新闻，再多说两句报纸上的事情。北京日报说了啊，这要求了，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，中办国办发了通知了。啊，另外呢，这个日报说了啊，这冬奥这边所有来华的涉及冬奥人员实行全流程的闭环管理。哎，你看是吧，这个话到此处也差不太多了啊，您得赶紧去啊弄这个午饭了，您得赶紧上午膳呢。对了，不多聊，感谢各位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，咱们明儿见，以及周一聊天时间林内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北广购物周末大促，在12月24号至12月26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，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，满300元立减25元，满500元立减50元，满1000元立减90元，最高立减20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